神秘啲同大家見面啊！阿基圖，今日嚟講咩題目好啊？講天，講天能好唔好啊？ 你唔係一早定咗已經 嘅， 係啊，依、這個時間逆序咁樣 係啊，時間逆序啊嘛嚇。咁、可能我哋喺未來翻翻嚟講呢個天能啊嘛 嚇。係天能啊，特別好講嘅咁，但係好似今日亦都仲有好多嘢講嘅。 係，梗係啦嚇。 咁大家好未先， 唔使擔心，係因為拎間嘅影天城會室就會講天能噶啦嚇。嗱、咁今日嗰個題目咧，其實係嚟自一個靈感嘅。其中一個靈感啦，咁大家如果大家後面睇到咧，其實就係而家喺三藩市啊，嗰個火災嘅情況，火災情況相當之嚴重喎、就連我哋喺一啲北美嘅朋友都同我哋講話，都好犀利真係。咁呢個犀利嘅地方係點樣呢？就大家睇到後面嗰啲相啦，係三藩市灣區個情況嚟嘅。咁而家就有人咧將佢影，即係呢啲片段咧。就用呢個2020個配樂啊，加上去。咁、大家再睇睇呢個20，即係當年啦，即係呢個 Blade Runner 嗰、那個，同埋2049呢個咧，佢係、就完全都夾曬， 十分接近。 係啊，咁係咪啊？連尼史國咧就曾經坐呢個時光隧道去咗呢個今年啊，睇咗呢個景象先翻翻去拍個2049咧。咁呢個時序有冇天能咁混亂啊？ 冇太大混亂嘅、但你講呢樣嘢就非常之有趣嘅，因為咧佢拍2020嗰時候咧，《Blade Runner》咧就1982、83嗰時期咧，我哋係無論點樣去想像咧，都呢、這個 L.A. 啊、羅省啊，即美國西岸咧、都冇嗰種咁嘅 末日嘅氣氛 啊！即嗰種叫做係非常之污染大霧，咁、樣就係令到即個天咧就變成咁嘅色，咁、想像唔到嘅。咁但係佢亦都嗰時都提及嘅，就話佢個概念咧就唔係100%嘅羅省嗰啲地方嚟嘅，佢最重要咧就即都揾一啲咧，即佢未來嘅世界，尤其是咧佢覺得咧。就香港啊，即係應該2019、2020嗰時啊，差唔多咁嘅型噶啦，咁樣咁啊，估唔到咧，2019咧香港已經係咁樣啦。但係咧就講俾你聽，佢冇講就話原來2020嘅三藩市 係啦， 好似頭先講，唔係頭先你嗰個景象咧，我覺得就好多電影都有拍過嚇，因為佢覺得咧。當呢個影像咧喺現實嘅出現咧，呢、個叫變天嚟噶、因為成個三藩市咧就一直都好出名嘅，就係其實個天氣唔曳嘅，啊風都唔係咁容易打咁多嘅。 希治閣柏啊、金老華、迷雲記喺三藩市佢跳落嗰 度，出嚟就係呢個位咯，係呢個位嚟嘅。咁、亦都嗰個人員爭霸戰咧，嗰、那個新版嘅嗰個咧就都呢條橋。是很關鍵的，咁啊而家嗰場大火咧，即係令到有依個影像出嚟咧，我諗大家都好驚奇嘅，係 啊， 覺得依、依張相咧，如果唔係今時今日咧，係一個新聞照片嘅話咧， 你以為 Photoshop 嚟㗎？ 係啊，大家會覺得係你，我知道你想玩嘢，每日氣氛啊嘛， 啊咁啊，即係個講法，你一講咧你就明，即係而家大家好多人都係即係投訴緊，聽唔明。天能啦，嗱我一講俾你聽你就明啊，天能講咩噶啦？就喺1983年嘅時候，這個列尼史國咧，就坐咗呢、這個 時光機， 時光機就去咗2020，就跟住佢 攞到啲資訊啦。 佢拍嗰個戲入邊個內容咧，就係講2047好似 啊，即係佢唔用語言咁明顯咁嚟講俾你聽嗰個，但係用視覺嗰度一打出嚟。你以為是創作， 咁你聽到呢個講話，你會明呢個天能講咩嘢咯？ 但你會明嘅，即係原來係咪嗰時期咧？已經咧，即係好似叮噹哆啦 A 夢咁樣，時光機可以帶咗佢已經漫遊咗嗰個即係未來2020嘅呢個世界咧。 2049啦，變咗係啦，咁即係一個即係相當之末日嘅景象啦嚇。咁我就好奇怪啊，其實呢個咁。即係咁扣人心弦嘅畫面同埋呢個新聞嘅內容咧，我喺主流嘅英文媒體度竟然係唔報，我都真係覺得好奇怪咯。 呢係近排特別咗嘅，你會發覺咧，佢突然之間咧，依樣嘢帶嚟，即係以我個推測咧，就係、 好，佢哋或者我哋全世界原本都標榜住自己好理性嘅嗰啲人咧，突然產生咗一種無名嘅恐懼啊！因為成個嗰個世局嘅嗰個變化，同埋嗰啲氣候嘅嗰種難於掌握，咁啊令到大家咧有個原本嘅理性嘅信念咧，就有啲面對一個危機啊！點解？原來我有多，原來有好多嘢係唔認識嘅喎。咁所以你會睇到傳媒報道咧，係近來咧都近呢幾個月啊，係反常咗嘅。喺個疫情嗰個其中之一啦。同埋嗰個而家疫情咧，即係稍微咧，即係大家都開始咧想推動啊運作翻嘅時候咧，喺工商業裡面嗰度咧，都其實覺得係有啲危機， 極度困難。 係啊，所以電影放映咧，你都會睇到咧，即係嗱，天能已經壓咗成個幾月，由七月原本嘅預定去到而家九月至上畫。咁啊，另外有一部我哋香港上啱啱呢個禮拜上畫嘅戲咧，就竟然咧喺美國嗰度啊，係唔敢上住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佢上啊九一一嘅時期上啊嘛，不如吞口一個禮拜。嗱，而家暫定佢係九一八嗰時會做嘅，但係會唔會再改期咧？唔知。 講 花木蘭，唔係花木蘭就上唔上咧？嗰個就都已經平行時空嚟噶啦，嗰、那個係啊，講嗰個嘅叫做係震疫前啊。 啊，我明白啦。 因為香港咧就呢個禮拜上，係 啊。 咁但係咧就美國咧即係都唔上唔上咧都其實，但係呢個一個好話題嘅電影啊。咁佢都係安排喺9月18日至上，即係下個禮拜至上啊嘛。所以你都覺得佢係有一啲擔憂嘅。 因為咧，一個社會性嘅話題，如果連結埋嗰個社會嘅變化咧，咁就可能產生好巨大嘅影響啦。 同埋我哋都台長你都記得啦，我哋都講過關鍵嘅就係，如果深切去了解世界末日咧，其實世界末日依個 term 咧係西方頂過嚟嘅，傳過嚟嘅嚇，同埋佢嗰個 喺中文就冇嘅，傳統中文就冇呢個。 就算係。出咗末日嘅 term 咧，你都要留意嗰個解釋咧，就同呢個西方嘅嗰個末日嘅 係 唔同嘅。 嗱，我首先講講阿基督呢個講法咧，佢後邊嗰個意思係咩咧？咁樣，因為咧西方睇歷史嗰係一個線性嚟嘅，即係由 A 點去 B 點啦。譬如話聖經入邊講緊原本亞當同夏娃喺個樂園入邊嘅，咁跟住就失樂園，失樂園跟住咧就有耶穌降生啦。咁耶穌降生就釘十字架之後咧，咁啊世人又經過一段時間咧，佢有第二次降臨，咁呢個就係嗰個歷史嘅終結嚟噶啦，因為嗰個就係末日審判啊嘛。咁但係中國歷史嗰個睇法咧就唔係線性，係循環嘅。盛極必衰，就否極泰來。呢個就《易經》入邊嗰個對大概對時間個睇法啦。 尤其是中國嗰個就係阿頭長講嘅，我哋即係都基本上咧就神秘之嘢咧，有時講中國預言嗰時，成日都攞推背圖嚟講。的主要原因咧，就係佢個循環期咧，佢都落咗一個地方，就係六十年一次， 係略翻一個甲子， 天干地支 一個甲子一次就循環 推背圖用嘅嗰樣嘢。 咁呢個喺西方就少用呢種咁嘅態度去睇。咁呢個就係都係 looping 啦嚇。嗱，咁今日呢個題目好簡單啫，就係因為大家喺呢排喺網上都有睇過啦，就係有位嘅靈媒啦嚇嘅 psychic 嚇。佢就預言咧，就係今年咧，2020咧就世界末日。咁世界末日呢個題目咧，我哋講好多好多次啦。咁基本上即係我哋今日仲坐喺度，咁啊，假如以前講啲都唔係世界末日啦。咁係咪2020嘅世界末日咧？咁啊多數都唔係嘅。OK， 咁但係點解有呢個氣氛咧？咁個事源好簡單啫，就係基督頭先提過啦。譬如話人類開始對嗰個周圍嘅環境啦，感覺到就係已好似唔係好似我哋以前想象咁容易去控制喎，咁特別喺近年咧，近呢四五十年咧，那個科技進展得咁快咧，基本上是一個反比嘅，就反而我喺60年代咧，嗰、那個對即係人類嘅前途嘅控制啦，自然環境嗰個利用啦，甚至太空咧係好樂觀嘅。咁而家呢幾十年咧，個科技進展又快，反而調翻轉頭咧，就開始感覺到一種好好多嘢其實係人類係唔知道，亦都唔能夠控制嘅一個咁嘅感覺喺度嚇。呢個包括係咩咧？即係包括譬如氣候啦，甚至有可能有隕石撞落嚟啦， 最近亦都有咩咧？係不知名嘅疾病啦。係咁、啊、最後就一樣嘢就戰禍啦。 嗯、 即可能打一場很大型的戰爭咁樣。 嗯 哼。咁呢個 Armageddon 個大概意思係咩咧？就如果你睇解説錄，我亦都我哋以前講過，就係、是、話去到一個歷史嘅終結嘅時候咧，就呢、這個好同壞嘅天使會大打場嘅。 嗯 哼。咁最後咧就一定係耶穌贏啦，即係耶穌嗰邊贏啦、嗯，贏咗佢就會坐喺、那個。個座位上邊，咁就跟住邊個做個壞事嘅，就即拎出嚟審。係好嘅咧就升天。咁點解我咁夠膽去講咧？因為我去過呢個梵蒂岡個 Sistine Chapel， 我高個頭睇嗰張相片， 畫曬俾你睇， 上面畫曬俾我睇 啦。呢、 這 個過程， 米高係啊，米高安哲羅畫咗出嚟㗎啦。咁問題就嚟係幾時咧？咁樣 係 咁，事實上咧就近排嗰個氣氛咧。是促使到有呢樣，因為如果你話2020咧，如果有心人就必定喺年頭會講啦。咁、 嗯、 但係今年已經過咗三個 quarter 啦，三季啦。咁點解會攞翻出嚟講？就係、是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近排咧嗰個戰爭嘅氣氛咧係升高咗嘅。就算我哋講嗰時已經係真係已經升高咗啦。 嗯哼，係同埋得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國家都開始。即擺明立場，有個表態嘅嗰樣嘢出 嚟。你再行前一步咧、嗯，我就向你開戰咁樣嚇、 嗯， 好似某部戲嘅對白咁啊。 係啦，咁啊，依個氣氛咧，即大家都覺得咧，就好似真係時辰到啊。 係啊， 有呢個咁嘅點都好似會有一場大龍鳳嘅出現嚟。 係啊，咁嗱呢個這個所謂預言家咧，其實佢就唔係，而家已經唔喺度噶啦。咁佢係 Jean Dixon 啦。咁咧，另外就亦都有保加利亞嗰個女預言家啦，嚇 ，Barbara Vanga 啦。咁我哋有好就好背啦。我哋就做咗咁多年，我其實都冇講過佢嘅。咁所以今晚都要講講佢啊。咁另外就我唔知道當年佢嚟嗰陣時候，你有冇喺度，有冇在場咧？就係、是、嗰個巴西神君啊，嗰位預言家。 我知佢嚟，我唔在場啊， 你 避開佢， 你避開咗佢話，好似佢呢排就冇乜點講。 我驚佢嘅氣場太大啊嘛。 咁除咗呢個之外，亦都有好多嘅預言咧，就世界末日嘅預言，基本上年年都有噶啦，即係喺西方啊。咁、 嗯、 但係今年這個呢個咧就近排就多做咗文章嘅， 嗯，係全球東方西方嘅嗰啲 psychic 咧，而家就即係好似大家夾埋嘅。 係啊，英國亦都有個嘅，英國今年年頭都有個嘅嚇。 如果亞洲我諗都有好幾個嘅，日本都有個，最近都我見到佢好多書都講佢嘅嗰個預言。 佢講咩 啊？佢由2012咧去到講，都係話今年咧係一個好大嘅。好大事嘅嚇，咁樣就佢因為喺2012嗰時都已經提及到啊，即係話去到2020嗰時候咧，就嗰個病毒咧就變成咗咧一個好危機嘅引發咁樣樣嘅。我哋成日介紹嗰本《貓》嗰本雜誌，7月咧就好似就專講佢。 係啊，嗰個。咁但係呢個即係我相信都唔出奇啦，因為喺今年大家就舊年年尾開始啦，有嗰個瘟疫啦。咁再加埋譬如話經濟嘅蕭條啦， 嚇、 咁而家亦都有傳就話嗰個糧食嘅危機啦， 嚇、 咁我哋再記得就係通勝入邊都講埋噶嘛， 係 啊，咁但通勝 解過啦，定 通勝 嗰啲， 通勝又冇講定世界末日嘅，因為中國歷史從來都係循環嘅，即係啲人啊， 春風吹又生啊嘛， 係啊，咁啊有事之後咁啊，哦等一排咁啊復甦翻咁啊再繁榮翻一段時間，跟住又再。衰退翻咁樣啦，呢個就係循環嚟嘅啫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今日我哋講呢個題目咧，就唔單止係話呢個即係預言家佢講啲咩，因為而家其實你睇報紙或者喺網上講咧，係講得好粗疏嘅。嗰、那個具體情況就比呢個複雜好多添嘅。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，我哋今日要問一個問題係咩咧？就係呢啲預言家喺嗰個政治入邊。真正的政治入邊，佢發揮過一啲乜嘢嘅影響，而事實上係有嘅。即係話佢，如果你講得誇張少少，佢係改變咗世界歷史。 係啊， 咁呢個就即係唔單止係 Nostradamus 啦，甚至係近代嘅預言家咧，佢哋都有呢個能力。 哦，咁佢即係等同於我哋中國古時嗰啲國師咁嘅作用嚟嘅 咧。你講得好啱啦，因為實際上咧，如果你去睇嗰啲內部嘅記錄咧，佢哋係國師嚟嘅，即係 大家睇嗰個表面嘅新聞就覺得啊，我係聽邊個啊？國務卿而家做緊咩嘢嚇？個智囊又噏咩嘢？國安全、國家事務講咩？咁原來唔係嘅，嗰、那個總統可能睇緊個睇緊部通勝做人做人嘅 啫。係、一個都係語言嘅專家。 係啊，睇緊本通勝啊，今日係吉人咁咧，應該做啲咩嘢？ 三姑嘅嗰、那個 係係啊， 嗰、那個好咩嘅喎？即係講得係 係啦， 跟住佢行程咧嚟去做一個決策啦。 係啦，咁究竟係點咧？下一節翻嚟就講俾大家聽啊！